起来，我到了晚上晒衣杆。OK, we go here, I'm our other having time. We go, oh, you're 红色，因为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山，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话在，话在，话我在。 又翻嚟咯噃， 喂，几时还债啊？真系讲真，追数 系啦， 真系三 天，唔好意思啊，但啊，而家咧就转咗做阿牛啦，因为台长有啲事。 啊、台长都话咗，啱啱我喺梁锦祥频道嗰度贴咗啦，梁锦祥视网啊， 系啦， 你知啦，啱啱翻到嚟呢个香港啊嘛。聽講換女朋友啊， 其實佢就 聽講有回， 其實因為頭先我捉住佢嘅，因為佢都好忙，咁啊，因為好耐冇見台長咁啊，咁啊，我做咗半 part 咁樣，咁啊做咗半 part， 咁啊，而家首先就同阿牛講聲唔好意思先啦，我上個禮拜二又放咗佢飛機啦，因為而家真係幾頭痛，因為星期二翻嚟咧就真係幾大鑊咯。 唔係我而家啱先係喂都係同你呢個不上頻道一樣咧，要招募節目主持人啊， 招募主持人。 嗱啊，上次你哋上次星期五就講咗你想有。朋友上嚟玩啦， 系 喂，几快呢、這个啦？呢、這个朋友你见唔见到啊？ 见到啦，咁就嗱，因为我今日我啱啱先翻到嚟，咁你俾咗呢个联络俾我啦，咁就我会尽快联络佢啦。呢位网友叫 Ron 嘅，咁、就吓，咁我会联络你噶啦。咁希望如果有其他嘅网友都有兴趣上嚟玩下咧，咁就都系啦 ，send 个 email 嚟呢个 my radio。hk@yahoo.com.hong kong， 咁我哋会联络你。 你讲完之后，星期二又收到呢个 email 嘅，我明明白白佢见到咧，佢写住咧，佢话咧，进化成战男一名喎， 系啊， 进化到成我。 我会帮你试下睇下佢有冇资格呢个帮你做一集战男。 我系好衰仔，我已经打咗电话俾佢，但唔好意思，佢唔知可能，因为佢写明佢自己不上喺大陆啊，我谂佢冇收冇听电话咁样。我即系我同阿杰师姐斗快咧，睇下边个嗌到呢个阿汪上嚟噶啦。 好啊， 咁当然啦啊。我都系重新一个啦，你想做战男咩？首先同我出嚟饮杯酒先，睇下咩料。 真系要睇下你咁多战先，即系比较严格啲嘅。 因为我同同嗰人做咧，我鉴于佢啊，即系整客嚟噶，你知啦。 佢唔够战啊！ 佢唔够战嘅，真系，所以咧唔好意思，我哋希望即系话啲战男，因为我系其实每个国好多各地咧嘅战嘢我都识少少嘅。 系， 我记得咧嗱。不上頻道，你曾經講話上海啊，你話上海嗰啲性工作者好貴咯，其實唔係，即係髮廊係真係好平啊，話曬俾你。 唔係，我都講過髮廊係平，因為唔係髮廊係呢個做街坊生意噶嘛，係個層次唔同噶嘛，髮廊係好平噶，髮廊講緊大約 九個轉， 夠零兩嚿水咯， 係 咯，咁佢因為佢係髮廊啊嘛，咁但係唔係，同埋佢係唔出街嘅，即係唔同廣東省嘅髮廊嘅，佢全部都係喺曬入邊搞。 但係呢啲留翻戰男手記，你同我講個集先。但係先阿梁台長咧彈開之前咧，就叫我哋打開個 blog 睇下。 我中間休息緊嘅時候，我就睇緊呢個 blog 啦。 係啦， 呢個 blog 就叫咩啊？叫嗰個 Coco 啊嘛，我好攰嘅啫，其實我約略知道啦，即係佢係搞掂咗阿朱台長嗰個。 系啊，台长通常系俾女搞掂啊，点解？ 咁你想 点解阿梁锦祥要去呢个加拿大？ 我首先搞掂，我咧就我想补充少少嘢先，即系一路可以再讲。其实呢个同北上冇乜关系，同北上民冇关系。 冇关系。 但我礼拜二咧，我听过阿土佢哋讲，阿陶君腾佢讲话就觉得阿朱台长好似系处男下海啊嘛，冇经验，所以就俾人周住啊嘛。嗱，但我想讲我嘅特观点先。 好 嗱，第一我冇同阿朱台长啊饮过嘢，但系咧，因为我以前咧，因为我做呢、這个影碟嘅嗰个 industry 嘅时候，嗰十年八年咧，其实我同过好多娱乐圈嘅人，包括呢啲呢几个台嘅嗰啲高层，即系名我唔开啦吓。总之就唱片公司啊、电台啊、电视台嘅高层，我话俾你听，电台大部分嘅 DJ。由 DJ 嗰度一路數上去嗰啲呢大部分都係出嚟滾嘅。 都係滾嘅。 佢如果你要搵戰男主持呢你搵佢哋呢 掂晒。 掂晒。因為呢所有嗰啲沖涼揼骨去跳舞 KTV 嗰啲呢佢哋都好專㗎。而佢哋通常去呢就係話呢佢哋真係唔使畀錢㗎。通常都係好多人會請佢哋去㗎、 哦。 因為好多利益上嘅嘢例如我只係舉一個例子就係話、譬如話唱片公司派台歌嗰啲呢就要請佢哋。咁你唔使講啦嗰啲乜嘢年尾嗰啲咩頒獎典禮嗰啲又係啦。即係佢哋有好多呢啲咁嘅利益嘅嘢。咁所以我就唔係好同意阿陶君衡講阿朱台長係處男下。 我都唔同意。我都唔同意。 即係你話佢啱可能落到去 佢真係即係第一霎時間驚惶失措就會囉。即係呢樣嘢我諗阿朱台長好有經驗，比我哋兩個仲賤啊。 即係呢佢啲咁貴嘅 Muscawa 呢種地方呢，我真係即係未去過話聲，我有朋友喺類似嘅場做過啲 Member Only 嘅場做過啲女嚟，我知嘅。咁呢次呢點解阿梁台長行去同阿依依開會嘅時候呢，咁樣佢個睇個波，呢個波就我揾到嘅。 咁樣使俾個 block。 係啦，噏個 block 出嚟俾人聽下。 好啦，咁我噏下啦。就個 block 就係 6525-1701.block.163.com。 係 啦。咁入面有好多阿 Coco 姐嗰啲性感嘅照片啦。 即係好明顯呢，即係佢出埋連朋友㗎，佢啲朋友都上喺度喎。 是嗎？咁去咗睇下啦。 正喎，佢呢好明顯呢即係做過嚟㗎喎，佢人係。 係。 因為呢佢有一幅呢就即係佢個乳房呢就係、是、同以前係唔同㗎。同而家係唔同㗎。即係而家係。 好似好勁喎啲身材。 但你睇下睇下其中一幅啊，第八頁啊，第八頁嗰幅相冊第八頁呢，佢嗰個身材真係完全係兩件事。而且鼻呢即係你知啦呢度。識人逐變靚啲 咁 係 咪先，咁要 咁我即刻問我即刻就問下啲 consultant 啊之類啦，喂一係呀個起碼至少個鼻同埋個胸部係做過㗎嘛。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我記得話過佢唔知廿歲㗎嘛。 啊、 喂佢邊忽似廿歲 邊忽似廿歲呢，佢自己寫呢1987年。 我哋啲智慧喎、 啊。1987年1月10幾號出世嘅，佢自己寫下佢喺佢自己嘅資料度。但我又發覺佢呢， 如果佢係廿歲，佢就真係好殘啊！ 咁咁撈呢啲係殘啲嘅，但係你唔會唔會殘到咁？ 冇理由咁啊嘛！ 即係佢原來話寫自己現居意大利亞，但係澳大利亞，但係我就有一個問題喺度咯。佢個文采唔錯嘅，我睇過佢啲文章咧，佢得嘅， 係咩？ 佢唔係一嗰啲即係唔知係咪大陸人寫啲。嘢寫字呢係俾我哋香港人文化啲呢， 通常都係。 佢將個高踭鞋同平底鞋嗰個嘢我就有共鳴喎。即係佢係可以做得到，佢即係就算佢唔係出嚟滾呢，即係唔係做性工作呢，佢都係一個我諗寫嘢唔錯嘅人嚟㗎。 嘩佢個 blog 真係有幾多靚相㗎喎，即係一路講我仲一路睇緊啦。 係啊。 同埋佢個名叫 Yumiko 㗎，點解 用佢都唔知點解用 Yumiko， 可能喺澳大利亞即係澳洲啦。 Coco 就係因為 Yumiko 咁樣啦。 可能 Coco 就係香港嘅，即係你都知道一樣嘢啦，其實啱自然手機講㗎，不過自然手機講咗我可以透露少少啦。通常啲女仔嚟落到嚟呢都有個藝名嘅。 嗯， 嗱、那、嗰个艺名咧就唔会用佢自己常用个名嘅， 九啊几个名， 九啊几个名， 九啊几个名。 呢、這个 Coco 应该系用一个艺名嚟嘅，咁用 Miko 应该系个英文名啦，或者系即系可能喺澳洲用嘅名啦。咁喺大陆用咩名我唔知啦，咁样。 嗯， 啊，咁一个咁嘅 blog 咧，我琴日睇咧都廿万人睇，今日已经30万。 哦。 哇！你真係 即係唔係淨係指你一個人知道啦？ 唔止我一個知道啊！我亦都睇咗啲有啲網友嘅回應，佢咧都話佢係一個性工作啊！點解會佢犀利到搞到一個高官下台咁樣嘅？ 唔會呢度唔會揾到阿朱台長啲相㗎係嘛？ 有一幅咧就點咗落去咧，就係阿 Coco 攞住張報紙裏邊有朱培慶個樣咁樣啊！咁呢度見到喺相冊見唔到嘅。 喺 相就見唔到嘅，你睇下，哇！身材， 哇！佢啲身材真係好犀利嘅喎，嚇，即係有啲相。 你真係睇下佢真嘅身材同一個假嘅身材啊！佢舊嗰個身材咧係兩件事嚟，真係。 值得推薦下俾所有啲賤男。 即係咧，其實咧，我哋應該揾人不相咧，講下不相整容嘅，都唔好俾阿老鼠立曬啲生意啊！ 係 啊，咁今日就唔係啦，咁啊，梁台長跟我講下呢、這個。即係不上頻道呢個 Coco 都係大陸人啦，咁我想睇下問阿傑斯仔對呢個女仔有咩意見咁解啫？ 呢、這個啊冇啊，其實好簡單講就係、是，即係你話，如果佢坐台咧，我一定彈佢。 我彈緊佢啦， 彈緊佢咯。坦白講，係啊，如果你講身材好，大把好身材。 我喺節目，我喺林健南嗰度嗰把舊水都唔識啊，大佬。 除非佢有咩絕技啦，即係如果唔係，即係呢啲彈。 原來佢係個 people stand 嘅 dancer 嚟。 是我就睇過咁，但係呢喂 table dance 咁，你喺大陸就個個都話自己係 table dance 㗎啦。 咁嗱，呢個就啱不上頻道可以講少少啦，可以講少少啦。如果你係去一個舞廳又去 disco 又好，你要溝女界女都好容易喺大陸、但係如果你要追一個dancer 咧，係永遠咩困難嘅，而且用好多錢嘅。咁樣呢 咪等於你溝 DJ 或者係 媽媽咁樣啦，溝媽媽一樣啦，溝部長一樣啦， 係啦一樣 啦，咁比較難㗎嘛。咁如果佢 喺喺香港都係可能賣藝嘅啫，突然間要佢賣身，咁個可能個價錢真係會浪啲嘅噃。 但係我又覺得我都有唔係而家少咗喺香港玩啦、啊，但係即係講真啦， 你唔使驚啊，你老婆都唔聽呢個節目嘅， 唔係我唔係驚啊，唔係真係少咗。sorry， 真係少咗啦，咁就跟住，同埋就係話我又未去嗰間 Mascara 啦，但係講真，你話以市價，即係我唔知啦，即係睇過我約略睇過嗰啲報道，又話會搞到出街嗰下要差唔多成皮 嘢， 有真係即係如果你話你要我相信啊朱台長係處男下海咧，咁我呢個原因就可能仲令我更加有說服力咯。 係就是、一皮嘢嗌佢， 即 係 有冇處男啊？成皮嘢喎、啊！喂，即係你喺唔好用攞大陸嗰啲嚟比啦，你喺香港都唔使啦。即係就算你過老尖嗰啲大場嚇、啊，即係嗰幾間都唔使搞到成皮嘢啩。 係啦， 即係我一係就吹水唔抹嘴，即係我就覺得 東周國寫啲嘢咧，即係有啲問題啊。佢寫報佢廿一歲，你已經真係狗噏啦，唔好理佢啦、啊上次我哋同你講電視哦。 系 咪啊？ 系啊，不新频道又有补充啊！ 我有补充啊，唔该，好正啊！深圳嗰个已经二分一选啦，今日选啦，今日选啦，呢、這个超男啊，超男叫咩名啊？快乐男孩呢个？ 快男， 快 乐 男，快乐男。 死啦！我哋而家好似做咗快男嘅咩特约节目咁样，每个礼拜呢 度。所以最紧要呢样嘢，我系东呢、這个我呢个本色 fans 嚟啊！我成日去到会本色玩噶嘛。有一个咁样嘅人咧，一个深圳嘅 dance 嘅。表演员咧去到嗰度咧，仲可以二进一咯。而家佢唔系冠军定亚军咧，我好开心啊！而且我咧唔系有一少少贱男嘅。 O、okay. K， 你试下讲下佢咧喺深圳咧，其实好多女都好中意同你讲过嘢。你真系要攞佢啲资料啊！ 叫咩名啊？咩 杰啊？咩杰陈？即咩杰？我唔好记得啦。 哦，你下次话俾我听 啊。咁啊，我 系咪都抛翻？ 我冇注意翻到大陆咧，之前咧我就望一望个望一望佢嘅名啊，咁样我就讲下啲资料出嚟啊。而家好热啊！ 其实佢而家佢呢几个节目咧就咁样嘅，即系咧你如果你都唔需要话入到唔使话介意话入唔入到二进一啊，或者系咪最后真系攞冠军噶啦？其实咧就以往嘅经验咧就系譬如话即系超女啦，或者上海嘅嗰个咩好男儿啦嗰啲咧。哇！頭十名嗰啲咧，而家全部都係做曬歌星啊，出曬 啦 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就即係我諗都而家嚟講，基本上就叫名次之爭啦。同埋你可以玩得長啲咧，嗰、那個即係日後嗰個知名度就會高啲嘅，因為你仲可以捱到落去咧，就會係好啲嘅。 啊！如果繼續係咁樣咧，即係嗱電視嗰度仲有冇補充啊？陳 電視啊，我想講下上個禮拜睇電視咯，即係講下講少少足球啊，因為波正又休息啦， 接咗阿梁休息嘅， 其實。休息啫，咁啊，上个礼拜就我睇就最主要睇亚洲杯啦。咁其实我想讲下嘅，嗰晚都几过瘾噶，其实就系、是、中国队出局啊嘛，即系大家都知道啦，首圈出局啊嘛。咁啊，我就睇中央台嘅，咁啊。我有少心理变态嘅，即係我基本上就睇真所喺中国睇真所有嘅任何嘅体育节目呢，就如果佢直播嘅话呢，总之係中国队对乜嘢都对其他嘅国家呢，我都系捧 对家嘅。 对家嘅。 叻喎、啊。 因为我呢、這个我系有少心理变态嘅已经系。咁足球更加啦，因为我真系好憎中国嘅足球、中国国家足球队。 系冇人鍾意 嘅。咁睇嗰时嗰晚睇呢个过程又系好鬼搞嘢嘅。即系譬如话六点几嘅时候呢，个头场呢就系南韩对印尼嘅。咁系隔离组嘅。咁南韩嗰晚打得唔系好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呢就1-0啦，最后结果。咁成场波嗰个旁述啦，嗰两条粉肠咧，就不停都系就踩南韩啦，跟住又话，南韩1-0计得失球率第二名出线，咁即系一阵将会对中国队喎，咁啊，哇，咁我心谂你讲乜嘢，中国都未打，咁佢就即系佢就当正隔篱嗰组中国就系第一名出线噶啦， 输紧噶啦， 第一对第二啊嘛，即系好似哇，好似真系赢咁，我心谂话冇搞错啊，大佬，你真系觉得佢真系赢紧， 赢紧， 就算佢出紧线都未必一定系第一名啦，咁佢就，今次有计啦，因为南韩真系今年都唔系打好好咁啊，哇，讲一大轮啦，咁所以跟住然之后咧，到好啦，正常啦，中国对乌兹别克啦，咁啊打到下半场咁跟住输3-0啦。啊，即系60多分钟开始输啦，咁就输完之后咧，成个台静晒，哇！跟住好快去广告，咁然之后咧，跟住翻到嚟咧，就乜嘢都冇嘢讲啦。咁啊，即系好顶唔顺，佢哋成日都系咁样咯。 唔系啊，即系有啲咩爱国情义结啊，咁样系有噶、啊。讲真，中国足球嗰度即系讲系赢紧，未打都话佢赢紧啦。而家我仲先进咗啲，即 系 以前同步打噶嘛。咁通常你话。中国队同冇打你，我梗唔睇中国队啦，我睇其他队啦，系咪先？真系好正常嘅，大佬，你买中国队加 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足球即系大自己人嚟。 如果你喺中国咧，唔系我唔知啊。我总之每一次如果睇中国足球直播咧，因为所有中国足球都直播噶、嗯，无论呢个大角脚啊、青年军啊、国奥队啊、乜春都直播嘅。咁、嗯、但系咧，总之中一播嗰啲中国输波嗰啲咧，零舍快感噶、嗯。即系我系好中意睇嗰啲节目主持人点样 react 咧，系好 系你有快感。嗰啲节目主持人咧就粒水都呆嘅， 系啊， 餐餐都呆晒嘅，唔讲嘅。 而寻嗰日嗰件系好大件事啊，因为第二日咧就跟住就嗰啲电视就全部一尘百踩啦，即系踩啊珠港户啦，即系中国、嗯、中国队嗰队啦，吓咁啊又话即系乜嘢都讲晒出嚟啊，又话部署唔好啊，球员啊同啲球员做嘅心理质素又唔够啊，呢样嗰样啊，咁就又 即系中国一贯嘅谂法啦，系中意赖啦。 系啊， 啊，中意话有搵人孭镬啦， 系啊， 系咪先？好似乜梁台长问咗我孭噶嘛？ 因为而家有消息就系话会换一个，又系无厘头啊，就换前法国国家队嘅成员柏宾，我唔知道你有冇记得柏宾啊？ 柏宾我记得， 系 啊，柏宾有可能就会接掌做中国国家队领队、 哎， 即系又系奇奇咧奇奇怪怪嘅，因为柏宾其实冇乜即系做教练嘅。 经验， 佢好似系如果冇记错系做过一队法国嘅越早，即系同佢打到上去升班咁样，系、咁多嘅。 啱噶啦，啱噶啦，法国越早同中国足球比差唔多啦，咁咁都可能可以升到班嘅，即系碾赢香港咯，我觉得 啊， 都系通常都系咁样咯。咁仲有咩嘢补充啊？ 电视就差唔多啦，我都系睇波多咯。 头先你哋讲温州，不如即系啊，我接阿梁台长嘅讲嘅嘢啦。我就讲真啦，我真系去都未去过，真系谂都亦都唔会谂住去。 系 啊，咁你哋讲个火鸡咧，我就有兴趣讲。即系大家都知啦，温州咧其实咧系出火鸡嘅地方啦，大家清楚啦。咁、其实咧，出火鸡嗰个铁皮咧，唔系一定系温州噶。 哦 啊，南海都做得好劲噶噃。你知啦。 我知道，但系你讲紧嘅你唔系你嘅意思系讲紧温州嘅嗰啲火机铁皮都系喺南海， 有南海 系咪？ 南海广东嘅南海，大概系好似系喺佛山定系中山，好似佛山系佛山嗰度都做得好劲噶噃，咁嗰度都有咗好多专货呢个块铁皮嘅厂去出，咁、其实就都卖翻去温州嘅，唔系一定系温州全部套晒咯，咁讲真啦，如果讲起温州。咁你哋大家识讲啦，讲皮鞋啊，讲鞋啦。咁以前呢其实温州啊好多 cover 啲 Nike 啊。 做翻版鞋嘅 。但唔知点喂佢都好犀利喎，中国人真係攞咗你哋好技术啊，跟住自己发扬光大喎，跟住就喺温州里面做个好大嘅鞋业。即係我有时都系上网睇嘅啫，咁我自己又未去过嘛。咁喺网上见到温州嗰啲鞋厂呢係讲几公顷喎。 好大㗎。 即係嗰啲你一日係行唔曬㗎喎，原來。 點解呢？其實佢哋鞋廠又有啲好大規模嘅鞋廠，因為就係你正如你頭先所講呢，就係佢接好多啲即係美國訂單嘅。咁就早期如果你要接美國啲訂單，即係講緊啲 Nike Adidas，其實就係咁樣，即係開始嘅時候就係咁樣嚟㗎咋嘛。就有好多嗰啲美國訂單put 落去溫州嗰啲廠，咁佢哋就要需要有啲好大嘅廠去接呢啲美國訂單，因為鬼佬就好怪嘅，鬼佬就即係乜都唔識，最緊要嚟到睇到你間廠好有規模， 好規模。 咁所以佢哋啲廠就你知啦，起大規模嘅廠基本上對中國人嚟講就問題唔大。首先地你解即係完全冇問題，你要就有㗎啦。咁跟住咁然之後就所以變形成就話有好多鞋廠係好大嘅。咁而就係正如你所講，就係佢哋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單之後咧，就開始。攞到個技術呢就開始做翻版鞋。翻版鞋之後呢而家其實就唔係只係翻版鞋。就 有自己嘅品牌啦。 係佢哋就做一啲低檔次嘅波鞋啦。咁嗰啲 皮鞋都有皮鞋都有。 波鞋就犀利好多。 犀利好多。咁係咪 ICQ 啊係咪講我哋㗎 係啊 ,Super Red Bean 話佢上次網上流傳嗰位暗星肉金加埋雞頭佣金都係合共一皮嘢芝麻咁樣啊。 暗声系边个？ 系佢话 Coco 凭乜嘢叫到一皮？ 完全同意、啊， 完全同意啦！我以前啊，即系我 收到边一只店， 我收到封嗰啲暗声啊，讲真啦，即系有啲咧，你譬如话去到嗰个层次啦，即系去到个层次就系话， 二线三线。 嗱，我唔知嗰啲叫咩二线三。我以前咧，我都识有啲渠道去揾呢，即系去叫呢啲暗声。嗰啲暗声就系咧，你通常就系你一见到佢，你噏唔出佢系咩名嘅？ 嗱，见过啦。 但系啊，我喺电视见过你嘅、即系嗰只嗰啲。 啱啱遇到啦， 嗰啲都系讲紧五千 6000蚊到㗎咋。 係囉。 有啲可能我諗三差嘢都有，佢憑咩叫一皮呀、啊。 所以 Super Bad Band， 我真係警告你，你千祈唔好睇埋啲東周刊。你真係講真啦，你真係會令到你呢完全係唔知嗰個真實情況。當然好老實，我諗話 Super Bad Band 呢就醒啲。啊佢就睇完東周刊都自己 search 下諗清楚，咦冇可能啦 ,Coco 一皮大佬真係。真係我真係唔制啊。 如果香港，我覺得如果香港有大部分嘅性工作者啦，即係好似 Coco 咁樣可以攞到一皮嘅話呢，我諗大陸好多人用晒香港做。 索佢好多啦，講真你我搵唔止。你打一份141。 係 啊。你睇啲酒店中，喂講真得千零蚊嘅咋。哇索佢幾多啊大佬。所以當然 通常嗰啲都係個樣唔同咗嘅、你上到佢咋。 唔係㗎。有啲係 ok 㗎。因為你知啦、我有時幫子提做下嘢，我係清楚一啲嗰啲價錢啦、同埋啲女係點樣嘅咁樣 ，OK 嘅。 總之呢個就好誇張啦，一皮嘢。 總之，即係我除咗呼籲呢個Super Bad Band之外啦，我啲呼籲網民咧睇東周刊啊、一周刊嘅時候咧，就唔該真係即係攞個西個鬧機嚟散一散先，你真係唔好當係真嘅。即係佢阿 Coco 話廿一歲佢照燈啦，大佬20歲照燈啦，係咪先？唔通你又信咩？嗰啲每年遞減㗎，呢啲即係到佢30歲嗰時候開始減啊，其實減咗佢30歲開始減到而家咪20歲咯，減咗10年咯，我諗。 係啊，佢個樣子照睇都唔似，即係 我睇28、9啦， 係咪話你睇到咁細啊？ 系 我谂到30、31、32啊！ 性工作系会做残人嘅，咁样佢真系 O K 噶啦。咁都系啊，呼吁啲网民啦，睇啲啊冬季一季嗰啲，即系 咪最好唔好睇啦？即系 哦，唔系你要八卦心理咧，系人都有啊。我都好同情你 Super Bad Band， 你要啦，睇东周，因为我已经咁搣除咗，我已经戒咗啲八卦心理噶。 我就从来冇呢个习惯嘅。 哦，咁得啦。 我睇东周一周嗰啲就工作需要嘅啫，就睇广告嘅啫。 哦， 我系极度憎恨呢份即系呢啲咁嘅杂志嘅。 即系我都希望咧，除咗 Super Bad Band 会睇东周之外咧，咁其他啊，其实我唔知佢有冇睇东周，可能因为可能喺其他网上铺出嚟啦啊，啲网民真系。睇唔緊要，你滿足你八卦心理，但你唔好信晒囉。好大鑊啊大佬，真係有啲自己留幾個諗法啦。OK， 你鍾意睇 Super Bad Band 繼續睇，冇乜所謂嘅。OK， 咁、 okay. 我哋講開溫州，講開鞋，你係講開污染。咁其實呢你有個情呢、這個情況呢就同我返去呢個東莞 嗯 去睇。你真係你知啦，有時係我都會去最遠去到廣州玩㗎嘛。咁、樣我搭住嗰程巴士啊！嗰啲巴士我就沿途見到呢個東莞咧，好多煙通，咁係咁肥肥咗黑煙嚟個，擺埋黑色煙喎。呢成個天咧都可能冇你講到呢咁誇張，黑色咯，都灰灰暗暗嘅、哦，即係嗰個環境污染啊！喺溫州都係咪真係咁嚴重得咁緊要咧？ 溫州我上次去就真係好犀利咯。 有冇落雨咧嗰日？ 冇落雨，我嗰幾日都係即係天朗氣清。咁但係總之就去到機場嗰邊呢就差唔多個天係即係灰得嚟仲係近黑㗎，因為真係太多廠去即係排放。 但嗰陣味係有幾公鼻呢即係喺環保意識嚟講。 好大陣嘅膠味囉。係比如果按比例嚟講呢因為我成日喺東莞啦。咁東莞就唔使講啦，東莞就你聞到嗰啲你都分唔到佢係咩。係 啦乜嘢都有啦東莞就。 嗰啲係 mixture 嚟㗎嘛，雞尾酒㗎嘛。咁但係喺機場嗰頭呢其實就好明顯就即係是聞到一啲塑膠嘅味呢係好犀利。 即係 PB 嘅味。 係呀、咁而你大佬佢講緊係喺空曠嘅地方，你知機場通常附近都係空曠㗎啦。你而你都可以即係隱隱約約聞到一啲塑膠嘅味呢就真係好誇張。 咁食水又點樣呢？ 食水呀、食水唔係我太 detail 所就唔知啦，食水因為我喺溫州住過啦。 你住過咁有沖涼㗎嘛。 我唔係咁你酒店水你即係冇乜問題嘅嗰啲就冇乜問題嘅。但係你飲用水食水就通常我諗即係喺中國好多地方其實都係即係就通常都唔會話傻到攞水油水嚟煲水飲㗎啦。嗰啲一定唔會㗎啦，你飲嘅一定係飲蒸餾水。 嗱、時間唔夠但我有好多嘢想問喎。 講一講一講。 溫州除咗有呢個最出名嘅火機同埋波鞋之後仲有啲乜嘢好玩？ 玩啊玩基本上真係冇嘢好玩 㗎。即係工業 坦白講我從來冇喺溫州玩過。咁我問過人嘅佢又話唔知有啲即係有啲因為佢近海嘅。咁我諗有一啲即係 即係少少微山咁山水嘅地方嘅，即係有啲啊，但係因為佢係沿海噶嘛，都係温州，咁就但係全個地方基本上就有一個細細地嘅市中心啦，跟住其實就大部分嘅地方都係廠嚟㗎啦。即系沿途一路都系厂嘅，睇系咩厂嘅。 因为咧以前咧，我 就系仲一啲就系女做女人饰物咯，即系女性嘅小饰物啊， 即系珠仔嗰啲叫做， 差唔多啦。系嗰啲厂又系好多嘅， 嗰啲好多嘅， 吓嗰啲好多嘅。 我有试过跟过一啲环保团体咧，就上啲大陆嗰度睇过啦。咁佢教咗个好简单嘅方法，喺一个地方有几唔环保嘅。咁如果系嗰边啲人嗰啲民工咧，系污糟邋遢，即系放工污糟邋遢嘅咧。通常咧，嗰个地点咧，就系、是、好污染噶啦。咁你见到当时嘅民工，因为你都上去做生意啫，啲民工系点嘅样嘅咧？睇人就知 嘅， 其实 唔算太差嘅，比较上即系温州都唔算太差。因为点解咧？基本上我谂，因为大部分，因为喺温州嘅厂都唔系，都并非浪得虚名，即系唔系一啲。唔係話好多好細規模嘅山寨廠，因為 大廠 都係嗰句就係話鬼佬會成日上去，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而家喺嗰頭嘅就係鬼佬去得最多嘅地方就係溫州、義烏嗰啲地方嘅，咁所以咧嗰邊嗰啲廠咧，佢嗰個控制啊、監管啊都 OK 嘅，咁、就工人嘅衛生程度啊，或者工人嗰啲宿舍啊，譬如話。如果我而家我自己做嘅，因為我做咗最多火機啦，咁我喺嗰邊做嘅嗰幾間火機廠咧，就即基本上嗰啲宿舍咧都唔係話太差嘅，即唔係話叫十分好啦。咁但係譬如話你話熱即一樣都係熱天唔會有空調啊，咁但係你話成個嗰個環境啊，講真，你喺深圳或者東莞有好多廠嘅嗰啲宿舍嘅環境咧，比溫州仲更加惡劣。 哦，係啊。其實我仲好多嘢想問嘅，奈何時間唔夠咁，話依嘢凍咗喺度，咁 OK 啦。 埋啲 ICQ 同埋 ICQ 話，執粒萬二龍話，佢話阿牛啊，問你啊，俾幾多錢你先會去喐嗰個銀色一鑊？ 咁啊唔知啦，呢樣都睇下自己銀包有幾多錢啦。OK， 咁啊，Super Red 邊繼續話，佢話我估係 Coco 講大話，作大自己嘅身價機會多啲。 叻啊！ 啊，我都係疑字過子。 咁啊，小威一边听埋星期二我做战男，我可能会就你呢个问题同你讲多次 ，OK？ 不如揾阿 Coco 上嚟战男啦。 揾到先讲啦，真系 好贵啊！而家揾 啊，系啊 ，OK， 喂，真系唔掂啊！节目时间差唔多， 好， 下个礼拜 再见， 拜拜， okay， 拜拜。